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12集，明月入君心，我等你去跟129鱼死网破。陆兆颖的忽然出现，别说风夫人这几个人，连一处的人都非常惊讶。陆家如今在京城占据的地位举足轻重，尤其是程俊有心把一区转给陆兆颖。陆兆颖虽然不常在公众面前露面，但部分重要机构都知道陆家谁才是真正能做主的。他出现在这里，摆明着是要护着潘明月了。一处的人自然也认识陆兆颖，尤其是看到不远处陆兆颖带来的人，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。刚刚还非常不讲道理的一处人，此时却谨慎地看向陆兆颖。 陆少，你想清楚了，这是在阻挠一处办事。 陆兆颖笑了笑，他侧了侧身，看向说话的人，徐徐开口。 你也想清楚了，今天带走他，就是跟整个陆家作对。 一处刚刚气势十分高涨的人，转瞬间就变了。陆家这几年发展得快，底蕴没有那些老牌家族高，也很低调，但实力不容忽视。尤其是最近，陆兆颖隐隐有往上升的趋势。如今京城大部分的人都知道，陆家以后会是程家的第一把手。这一点连江家都不如。 陆少， 郝队看向陆兆颖也被惊了一下，秦冉程俊都不在，他还敢这么刚？风慈跟阮浩这些人都不敢说话了，只看看陆兆颖，又看看一处的人，再看看潘明月。陆兆颖没有回头看郝队，只是笔直地挡在潘明月面前，漠然又镇定。 这些人呢？你不管他们的死活了。 一处的人指着郝队还有风楼城等人说。刚刚陆兆颖的意思很简单，他整个人就代表陆家，一处若还是要纠缠下去，那他们之间就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。郝队仅仅代表刑警队的一干支队，还没有办法管一处。在这之后，秦冉回来，一处的人还能找个借口。但陆兆颖一参与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他们要掂量。 明月， 脑门被抵住的风夫人吓得冷汗直流，只叫着潘明月。潘明月还没有说话，陆兆颖直直地看向风夫人，冰冷的声音回响在整个庭院。 闭嘴。 潘明月被他紧紧固住，几乎不能动弹，只能感觉到他背后沉稳的心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气息也渐渐平息下来。风楼城也没有表情地看了风夫人一眼，风夫人接下来的话哽在喉头。 陆少，那抱歉了。 一处看着陆兆颖似乎是认真的，相互看了一眼，纠结之后还要动手。还未动手，上空忽然出现了直升机的声音。 什么人？ 一处的人望着上空立马陷入警戒，郝队也往后退了一步，脸色微变。 这听起来是战机的声音，不像是一区的，也不是一处的，今天还有第三方。明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潘明月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啊？ 情况是不是不好？ 阮浩这会儿也知道紧张了。 他们到底什么人？ 身边的技术人员手上拿着电脑，看着上空解释。 一区知道吗？程家占领的一区势力，抓潘小姐的是一处的人，跟一区四六分。至于上面来的，不知道是谁，至少也是跟程家分庭抗礼的第三方势力，就是不知道是谁。他们要是真打起来就完了。 这些都是普通市民不知道的势力分割，风慈跟阮浩、林锦轩等人才知道这些内幕。 一行人正说着，直升机上滑下了几个人。 就是这里啊，有点偏。 说话的人正在打电话，他穿着黑色的衣服从门外走进来，一张异域风的脸。他也没有正眼看别人，一身邪异的气息。门口好对的人纷纷往后退了一步，给他让了个位置。正是巨鳄。巨鳄跟肯尼斯在京城的消息自然瞒不过一些势力，伊楚很清楚，怕引发不必要的战争，伊楚甚至有肯尼斯的照片，就怕不小心得罪了这几个恐怖分子。看到巨鳄，他们下意识地觉得眼熟，伊楚的人也往后退了一步。 你是？ 巨鳄没有看他，到达庭院正中央，他看了一眼陆兆影，又把目光放在伊区的人身上。 这里交给我，你陈姐不能来。 陆兆影松了口气，看来程木把他的话带闹了。 你们自己行吧。 嗯，我接了谢酒的人。 潘明月勉强算是扎龙的徒弟，也算是他的徒孙。毕竟以后一二九的单子要压在他身上。巨鳄看了潘明月一眼，问道： 没事吧？ 潘明月还有些镇定： 没事。 行，陆兆莹你先带他回去，等会儿有些血腥。 巨鳄挥了挥手，并看向宋吕婷说： 我有个线路不明白，明天我带我的东西去你们实验室找你。 宋吕婷镇定地点点头。 好。 整个场面只有他们说话的声音。陆兆莹带着宋绿婷跟潘明月离开。一处的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潘明月走，还想动手。巨鳄也没有看他们，只打了个哈欠，淡淡开口： 全抓起来。 他带来的人都是地下联盟的打手，在地下全场都是能挤进前一百的，不是花架子。三分钟后，风夫人跟风楼城被救出来，一处的人整整齐齐地被放在了面包车上。巨鳄吩咐好队： 把他们送去给何晨就行，这些人违反了国际条约。 是。 好队点头。等巨鳄离开了，在场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一连串的事情。一处的人看向好队： 你们是真不怕得罪一处？鱼死网破，对谁也不好。 好队拍了拍衣袖，看着说话的那人，说道： 加油啊，兄弟，我等你去跟129鱼死网破，成功了记得跟我说一声，我一定会见证这伟大的突破，希望你们能创造历史，创造记录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